这都是解放以后分的。哎，你等一下啊。 好， 齐大卫。 哎， 齐大卫， 谁呀？ 哎，我呀。 哟，大队长啊。嗯，这位是。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何文进何同志。老何呀，这是我们大队委员陈景仪同志。 哎呀，何书记，你可来了，欢迎欢迎啊。 听广清说你对咱们队里的工作很热心 啊。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为咱们公社跑跑龙套呗。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瘸大爷是咱们小陈庄的一员虎将啊。 可不行可不行，何书记请吧。大队长， 请请请请请。 这位是 这是我屋里的。 这是我们优秀仓库保管员烂菜花同志。 这位是 这是咱们盼望已久的何书记来了。 哎呦，何支书啊，到我们家里千万别客气。哎，来来来来来，请坐。哎，请坐。哎，您坐下。哎呦，何支书啊，抽支香烟吧。 哦，我有汗烟。 哎呦，你看人家何支书啊，连根香烟都不肯抽，可真会当家过日子。 是啊，小陈庄来了何书记当家，那一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啊。 是 啊，我们老何同志就是能干嘛， 一只手撑不过天来，还要靠大家的力量。 可不能这么说，这龙没有头可是不行的呀。 哎呀，对呀，总得有个领导啊。 对对对对对， 广清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哦。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听大家伙说要分粮食，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大队长的意思。为了搞好生产，鼓鼓大家的干劲儿呗。 对，就为鼓鼓干劲儿。 对对对， 大家伙又不缺粮食吃，为什么拿粮食鼓干劲儿呢？仓库里有那么多粮食吗？ 有稻种啊。 什么？动用稻种？ 是啊，咱们分一点吧。 这个事儿上级领导知道吗？ 不知道。 跟群众们商量过吗？ 这个事儿瘸大爷跟烂菜花同志他们都同意啊。 稻种已经分了。 条子我是批了，就等着分粮食了。 既然这样，我的意见先开个支委会研究研究再说吧。 这我看 不不不呀，还是何书记想的周到。大队长啊，还是开会研究研究再说吧。 好，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哎呀，人家何书记到咱们家里吃顿便饭，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们就看看怎么 就是一顿便饭吗？吃去吧，吃去吧啊，就吃顿饭。 就这菜呀，哎呀，吃个饭嘛，有什么好看的？ 哎，我看呢，还是来个干部当的好，又有鱼又有肉，瞧还打酒来了。 没错， 你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常说的何文进何同志。何呀，这是我们大队会计。模范的这个优秀工作者啊，陈广西同志。 外边怎么回事啊？ 大队长啊，外边有好多人要看看何书记， 是吧？ 我看看 去。哎，你别动，别动！你刚来，怪累的，怎么能动呢？我看看谁来了，我看看去，我看看去。哎呀，何书记在这吃顿饭有什么好看的吗？吃完饭，大队部全看见了啊！走走走， 就看看， 看看， 大队长，我先回去吧。 你快去做饭吧。 哎呀，哎呦，何支书啊！到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您，您看这粗茶淡饭的，您就将就吃口啊。哎，这天儿要下雨了。哎呀，何支书啊，吃完了饭，天晚了，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里吧啊。 不，不用麻烦你们了。 哎呀，何支书， 哎呀，人家瘸大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这么一走，他不合适吧？他瘸大爷 啊， 您准备的好快呀。 哪里哪里，何书记。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可千万不要客气呀！ 啊，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请 了，为什么桌上摆鱼有摆肉？为什么窗外有人按豆溜？我要站稳脚步朝前走，一步一步看根由。 哎呦，何支书啊，来来来，快请上座了，请上座，快来来来来， 坐下 来。 广清啊， 啊， 看来

没良心，自那年我被他们拉下了嘴，就好像一条毒蛇缠在身上，白天害怕夜晚担惊，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这真是一部落进入坑，万般争我是陈有才呀、 啊！哦，有才呀、啊！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呢。 老爷，哎，他是谁呀、 啊？啊，他叫陈有才。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 他有病啊，家里有困难，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哎，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 这个事儿对里头知道吗？ 啊，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家，回家咱们再聊聊。走走走走。 哎，老爷，你看湖面上， 哎，有条船。 哎呀！那是一条船呢、啊，绳子断了，你赶快把它捞上，要不然明天挖泥又少了一船呢、啊。 哎，你着急， 我去把它捞上来。 哎，来不及了。 Yeah.

当若强攻，李昭之中当上王七天来，我的心了无执掌，安且就军师情报随身藏，陈佛晓送情报装作千古 最后请听《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李秉淑扮演江水英。